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雅琪嘟着嘴拆开香囊上的丝带，表情随即转为讶异，里面竟然塞了好几卷美钞，还有一些白花花的大洋，把香囊塞得满满当当，难怪掂量着陈氏。 这林少， 拿着吧，都是干净钱。你不是一直想离开翡冷翠吗？这地方不适合你，先找好投奔的亲戚，孤身一人在外头不安全。还有啊，财不露白。 当初何佑安给他留下的报酬不少，林叔把其中大部分都捐赠出去了，还有一些留给何家遗孤，剩下的就都在这个香囊里了。雅琪红了眼眶， 谢谢林少，但这钱你也来得不容易吧，我不能拿。 行了行了，别腻歪了，赶紧收起来，等会儿那个罗斯回来要是看见，肯定会去找大班告状，到时候你就一分钱都拿不到。 林叔懒洋洋说道，往后靠在沙发上不耐烦他这哭哭啼啼的坐态。雅琪眼角余光瞥见罗斯走来的身影，来不及多说，赶紧先把香囊塞到身上，低头调整表情。再抬起头时，他又是那个风情款款的舞女雅琪了。 你对我这样好，却不肯碰我，别人都要买我出街中的，就你从来没买过。 这话不乏幽怨，实际上若是林叔肯碰他，雅琪自己都愿意倒贴钱了。林叔挑起他的下巴左右看看， 我不喜欢怨妇，我喜欢你笑起来的样子，像蜜瓜一样甜。 怎么不是葡萄？ 因为啊，葡萄还有点酸，这偶尔吃到一颗酸的就难以下嘴了。 雅琪感觉自己的细腰被长臂搂上，林叔整个人挨过来，心跳不由漏了一拍两拍三四拍。两个人这样的姿势持续了好几分钟，雅琪像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，完全不知道手脚该往哪儿放了，面红耳热之余又有些奇怪。 你在躲后边那个男人，他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了，是特务吗？还是坏人？嘘。 林叔只回了一个单音节，雅琪彻底从脸颊红到耳根，热气还有向脖子蔓延的趋势，幸好灯光昏暗，巧不分明。罗斯看得眼热，也凑过来依偎撒娇。 林少，跳舞吗？你今儿来了，就只跟雅琪姐跳了一支舞，还没跟我跳过呢，你可不能偏心啊。 跳舞和小费，你选哪个？ 那我还是选跳舞。 好吧。 林叔耸肩，捏着他柔弱无骨的手起身，两人步向舞池。雅琪偷空往后飞了一眼，那人依旧站在角落阴影处，身材颀长，就那么斜斜靠着墙，还低头点了根烟。雅琪看不见他的长相，但从气质风度依稀能猜测此人肯定不会难看到哪儿去，可惜长得再好看也比不上他的林少。一曲跳罢，林叔牵着罗斯的手回来，后者香汗淋漓，脸色红扑扑的。雅琪适时解意，递上一杯酒给林叔，顺带又顺着林叔的视线扭头。 哎，那人不见了。 管他做什么，罗斯，再去开瓶酒。 好。 你看上他了？ 如果是的话，你会不会吃醋？ 啊，不会。 你还没告诉我那人到底是谁，跟踪你的坏人吗？要不要我报警？ 我就是警察。 那他下次还来，我该怎么应付？要是问起你呢？ 他是我朋友，不是坏人，也不是特务。 那你们俩怎么没打招呼呢？ 我要是说他喜欢我，你信吗？ 信啊，怎么不信？你林少是个女人都喜欢，这要是来个男的，我也不奇怪。 哎，没办法，魅力大的人总有这种烦恼。 那你拒绝了他，你们现在还是朋友吗？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有两个人，他们青梅竹马，从小一块长大，感情很好。男的对女的说，等他参军回来就娶了她。女的相信了，日复一日的等，倚门相望。好几年过去，却等来男人的阵亡通知书。她很悲痛，痛不欲生，差点轻生，但最终还是活下来了。几年过去了，她慢慢平复伤痛，又遇到一个更好的男人。两人结婚，生下孩子，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。这时她才偶然得知，当初自己青梅竹马的恋人不是死了，而是受了很严重的伤，也许命不久矣，也许天不假年，就算跟他在一起，两人也没几年的好日子。所以他伪造了一份阵亡通知书，让对方死心，彻底放他自由。 你的意思，你是那个姑娘？ 我哪点像那个姑娘？ 这么说，那个姑娘根本就不喜欢她的恋人。 这又是哪门子歪理啊？ 如果她真的喜欢，就算恋人真死了，她也会继续等，一直等下去，用下半辈子来等他。但他没有坚持下去，也就等不到真相到来的那天。 时间会治愈一切，包括你曾经觉得难以迈过去的坎儿。 我不觉得，那个男的以为牺牲自己成全别人，对方就会感激他。如果那姑娘后来过得不好呢？他会不会后悔自己没有跟他在一起？对女人来说，与其跟一个不喜欢的人浑浑噩噩过一辈子，还不如跟自己喜欢的人轰轰烈烈过几年。说不定他看见的美满也只是他自己以为的，真相并非如此。你们男人总喜欢用你们那一套来安排别人，以为是对对方好，可实际上呢，你有没有问过他愿不愿意？ 原来怎么没发现你如此能言善辩啊，我都快被你绕晕了。说不过你，我自罚三杯。 离开翡冷翠的时候，天开始下起小雨，春雨贵如油，林叔酒气上涌，神志倒不至于混乱，就是脚步有点飘。他没带伞，饶有兴致伸出手去接雨，思忖着要不要把大衣脱下来往头上一罩，直接步行回去算了。然后他就看见街道对面的男人，对方撑着黑伞站在路边静静看他。两人对视片刻，林叔没动，对方动了，他大步走过马路，将伞举过林叔头顶。 真巧啊，岳长官， 你有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？ 我身上旧伤很多，活不长。 我早就问过刘震和纪竹亭了，也咨询过医学教授，他们说子弹碎片留在体内取不出来，以后可能会对身体造成隐患，也可能会影响寿命。但这些都不重要，欧洲的医学很发达，我可以带你去看病，只要活着就有希望。这也不是什么绝症，就算你遍体鳞伤，没法活到七老八十，起码四五十也是可以的吧。现在世道这么乱，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寿终正寝，说不定死得比你还早。林叔，我已经错过八年了，我不想再欺骗自己的心了，我们别再互相演戏了，行吗？ 林叔沉默着，一动不动。如果他对岳定堂的话感到震惊、愤怒、难以置信，早该一拳挥过去或掉头就走，此刻的反应才是最真实的。岳定堂知道他的过往，也知道他受过很多伤，否则从前皮实的人又何至于动辄发烧卧病？这分明是旧伤累累的身体开始做出报复。一想起那只无法再像常人一样提重物做精细活的右手，岳定堂的心就开始绵绵密密疼起来。不再等蜗牛从壳子里钻出来，他宁可钻到壳子里去。岳定堂伸手捏住对方的下巴，微微抬起，低头。雨夜里，两道影子被路灯拉长柔合在一起。 林叔， 不要把你自以为是的伟大放在故事里感动自己，就算你只剩下一天的命，我也不会后悔。 林叔回到家的时候，林瑶居然还没睡，他就端端坐在沙发上，双手扶膝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林叔下意识摸向嘴角和衣领，不摸不觉得，一摸似乎有点肿，衣领也有些潮湿凌乱，尤其是后背，可能还沾上些许青苔，鬓边湿漉漉的，一眼就能看出异样。但林瑶没问，他仅仅是看了林叔一眼，就又垂下视线。 你姐夫还没回来？ 这么晚啊？是加班了？ 我打电话去他的办公室，没人接。 外面下雨呢，说不定是中途有事耽误了，我出去看看吧。 记得带上伞啊。哎，你吃饭了没有？ 吃了吃了，放心吧姐。 林叔匆匆来去，转眼消失在门口。暗夜因为下雨更加混沌，就像水墨画被人泼了水，变得模糊一片。林叔撑伞走出家门，迎面就是潮湿的泥土混加烟味。烟味？他循着气息望去，屋檐下站着一个人，不是周萨。 你怎么还没走？ 抽完这根烟，在外面压压火气再回去。 哦。 他觉得刚刚熄灭的火焰好似随着这句话又从身体某处死灰复燃，记忆回流到某一刻，恍惚还是干柴烈火不死不休的两人。幸而天黑，对方看不见自己的脸色，否则气势全无。 你怎么又出来了？ 我去找我姐夫。 怎么？ 我们家最近发生了点事儿，我姐觉得姐夫外面有人了，就养在租界那边。他现在还没回来，我就说我出来找找。我先去租界那块瞧瞧，弄不好姐夫去了那边。 你姐夫肯定不在那里。 你怎么 知道？两个字还没问出来，林叔就已经看见周萨了。他脚步急促，连伞都没带，一路低着头走到近前，才发现林叔。 阿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这是岳先生。 你好。 哎呦，你好你好，快进来坐坐吧。 他形容狼狈，浑身湿透了。林叔把伞往他头顶挪去，周萨自己却恍然未觉，连岳定堂也看出他的神思不属。周萨刚把钥匙插入锁孔，门就打开了。林瑶站在门后，冷冷看着他。 你还知道有这个家呀？ 我有点事儿，回来晚了。 哼。 我先进去了，林叔照顾好岳先生啊。 我好像闻见世界大战的味道，要不今晚去你家将就一下吧。 逃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哎， 还是赶紧进去吧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